今日咧嘅正道嘅经文咧，系喺路加福音24:13-35，但由于因为咧经文系比较长，所以咧就交到交俾牧师咧，就由佢嘅讲道开始，系嘛？咁啊，今日嘅复活节嘅题目咧，就系复活前后与主同行。 今日好开心咧，喺复活节嘅主日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嚟分享神嘅信息，即系呢个系一个祝福嚟噶。咁咧就今日同大家分享题目就系复活前后与主同行。嗱喺圣经里边咧就记载咗唔同嘅人点样去跟随主。咁咧我哋今次就集中睇耶稣基督受苦之前同埋复活之后啲人点样嚟带去跟随主。咁而呢啲人往往可能就成为今日一啲嘅基督徒嘅写照嘅。咁让我哋可以嚟带去反思。又或者可能我哋某个时段里面咧，就系类似呢啲嘅人。第一种嘅人就系往往佢哋系半途而退嘅。咁啊，点解咧？即系话有头威冇尾阵啊！我哋即系香港人所讲嘅。当主耶稣一出嚟传道嘅时候咧，哇！好多人咧好中意耶稣，因为耶稣讲嘢咧就系好平民化。好道地，而亦都唔会有好深奥嘅道理，但系却系咩咧？系好重要嘅信息，你又讲出嚟，所以好多人欢迎佢噶。嗰啲就我哋所讲嘅蜜月期啦。但系蜜月期往往好快就过咗啦。咁啊，因为当时一班嘅文士法利赛人以往系成为焦点，俾人欢迎，但系而家耶稣咧就似乎抢咗佢哋风头，佢哋就好唔中意成日针对耶稣，煽动一啲人嚟，但系佢对耶稣咧不满啦。咁啊，更加耶稣指责佢哋，指出你哋嘅错。咁所以呢班人就好唔中意耶稣。但系不得不承认，耶稣当佢一出嚟嘅时候，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好多人点解会跟随佢咧？喺约翰福音第六章嘅第二节就讲到，因为有好多人因为见到耶稣喺病人身上面所行嘅神迹，就跟随佢啦。咁嘅时候，但系后屘耶稣咧就继续去宣讲天国嘅道理，但系提出嗰个条件咧，哇，对某啲人嚟讲可能系好苛刻，好难去承担嘅。好，我哋一齐嚟听我哋嘅弟兄读出马可福音第十章嘅29-30。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撇下房屋或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末世必得永生。 原来主耶稣说跟随他的时候，可能要受逼迫，甚至是要以神为首、以神为主的。我读这段经文有少少感到奇怪的，他说你要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有没有留意到他没有说撇下妻子的，妻子原来是撇不掉的，他成世都要跟住你，你有没有留意？你又想撇掉他之后然后得百倍，是绝对没有的。所以呢，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很熟的经文我们可能忽略了的，妻子是不可以撇下的，是吧？好啦，呢啲条件对某啲人嚟讲系几苛刻下，于是佢哋会产生乜嘢嘅后果呢？大家留意马福音第十章呢一段嘅经文，佢话到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留意跟从他的人也害怕，啲人好惊，好惊咧，哇，原来要付咁多代价嘅。跟住第32节。就是耶稣咧，继续同我哋讲，讲完之后仲惊。好，我哋听一听第33、34两节，好唔好？ 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面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耶稣跟住咧，仲要讲佢自己会受苦受死，但佢好强调佢三日之后复活嘅。但系人往往系好负面噶嘛，听到呢啲说话嘅时候，吓乜你唔系嚟作王？我跟随你嘅时候，一定有一官半职嚟带佢得到噶嘛？竟然而家系要点啊？你会受苦，于是佢哋好惊。跟住耶稣特别对嗰班仕途嚟讲，特别跟随嘅人讲。 喂，我就是生命的粮，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是可以得着这种的永生的。啊，食肉饮血，他们很难去接受，于是他们害怕。跟着出现的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看得到有些人半途而退，他们没有坚持这一份的信念。可能大家都会认识有一些人，开头去翻教会信了耶稣，但是后来他放弃了他的信仰，他们都是半途的离开放弃。有些人可能去遇到困难，哎呀有病，或者遇到一些问题，于是就跟神讲，神啊，你帮助我，你相我相信你，如果你帮到我的时候，我就会更加委身给你了。但真的可能神帮了他之后，但他没有积极的追求，再遇到另外一些冲击的时候，质疑，哎呀那时又刚好得这么巧的啫，于是他就放弃了他的信仰，这个是非常的可悲的。这样的时候也都我们作为牧者都要反省，因为好时我们去讲报道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只是讲信耶稣有永生，信耶稣的时候有平安喜乐，但我们没有讲要付代价，要委身，要面对痛楚。这样的时候，所以那些人信了之后，咦，我遇到的不是这样的，于是他们会放弃咯。你留意主耶稣他没有滥收门徒，纵使有些人很想跟随他，耶稣怎么讲啊？耶稣跟我们讲，你要跟从我，不要忘记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今日原来要付代价，记住天国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精兵，而不是一些又游行好像行公司这样的基督徒，是要委身的。所以期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对主发出那个呼召是清楚，有委身，而不是半途而退的。第二种跟随主的呢，是一些懦夫的信仰。刚才我们看到那段经文，有些人因为见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于是就跟随主了。但请你记住，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绝对不是建基于神迹，因为每一个的宗教信仰都有他的神迹的。今日神是以他的慈爱，以他美丽的属性来吸引我们，而绝对不是以神迹来带去吸引他的。如果有些人对这个信仰有偏见，你怎样行神迹他都不会相信的。正如耶稣当日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安息日里面治病赶鬼，叫死了四日的拉撒路复活，但对耶稣有偏见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相信耶稣？是不会的。约翰福音第12章第37节里面怎么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所以你留意到，原来有些人是仍然不相信主的，但当中有些人是会信的。那但是这班人是怎样呢？他们却是懦夫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听约翰福音第12章42到43节，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的经文。 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你留意到原来有些官长是有地位的，他们愿意相信耶稣，但他们却是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要做一个隐藏的信徒。原来当时呢，犹太人最强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的宗教。他们活动的范围就是在会堂、在圣殿的里面。如果他们跟随耶稣，但当时那班的宗教领就文士法利赛人是很憎耶稣的嘛。啊，你站在敌人那边，你容不易被杯葛被否定的。他就失去了他的生活圈子，甚至很可能他会失去了他那个的地位，失去了他的财富，失去了那种名望。他为了要保住这些的时候，结果他又怎样呢？他就做一个隐藏的信徒。但其实是难的，不要忘记今日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我怎么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呢？那你有没有留意到这班官长来的？记不记得当耶稣被捕是受着不公平的对待，不公义的审判，甚至被人来带去虐打他，产生这个暴力对待。但是当时这些的官长有没有为耶稣来带去出头，去维护真理、公义，阻止这些人去对耶稣的虐待呢？没有啊。所以你留意到这一班的人，当他隐藏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来带去为主做一些的事。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原来他们是爱人的荣耀是过于神的荣耀。他宁愿站在人那边，而不愿意站在神那边。但是结果他以为这样聪明谨慎，其实是愚蠢咯。今日无可否认，人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人影响我们的只是一些短暂的时间，可能是十几二十年，甚至你的今生，但你今生是很短的。但是我们的神呢，他影响着我们的永生，是永恒的里面。所以记住，在永恒的事上面做得啱，总好过你话在活在世上的时间做一些人人都认为你啱的事，但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啱的事，是好得多的。所以我们站在哪一边呢？今日有些人在信仰的历程上面都经历过懦夫的信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呢？我有啊。当我十三岁回教会的时候，好啦，但我回学校呢，我不敢告诉别人是基督徒的。因为点解呢？嗰时基督徒成日俾人哋笑噶嘛，俾人挖苦，俾人哋夹噶嘛。咁嘅时候，我边个都话俾佢听啊？咁死啦！我又知道咧，即系我要有基督徒嗰个嘅责任噶嘛。食饭嘅时候咧，咁我要祈祷啊，点祈啊？食饭之前咧，扎得底除干净主啊，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嚟带去，即系有呢份嘅。咁抹抹个眼镜，揞下个嘴，咁啊当咩咧？咁啊当祈咗祷啦。有时哎呀跌咗啲落地啊，主啊多谢你，求你嚟祝福。咁啊执翻支笔上嚟，咁以前成日食饭噶，你明啊？咁嘅时候，原来我唔够胆话俾一啲人嚟听，因为怕俾同学笑。但系当然，后屘喺我生命里边慢慢成长嘅时候，我会讲咯，我会俾人哋知咯。但系真系咧，就俾人哋嚟去取笑我。咁所以今日你留意到，我哋唔可以做一个沉默嘅人。好简单，举一个例，当你出嚟做嘢，咁如果你唔俾人哋知你系基督徒，好咁冇问题嘅。咁但係当有啲人同你讲，喂几日长假期喎，我哋去边度 wet 啦，哇边度嗰啲地方呢啲酒又好飲啦，嗰啲女仔又好鬼靓啦，喂我哋去啦咁样，你推唔推呀？得，你梗係要推啦，但你推得一次两次，你唔可以推第三第四次啦嘛，明唔明啊？但如果你话我係基督徒，已经早俾人哋知啦，我信耶稣呢，我唔会去啲色情场所嘅，可能你俾人哋笑黐线。呢啲咁嘅耶稣佬，唉食古不化啦咁样。佢闹你两句，但佢唔会再叫你㗎啦嘛，明唔明啊？所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俾人哋知道嘅时候，係会有呢一个咩呢好处嘅，对你嘅生命嘅成长有好处。又或者我哋见到头先讲到啲官员唔够胆嚟去承认自己係跟随主㗎嘛。今日我唔知道，可能喺英国、喺美国、喺议会里面，有啲嘅西方社会里面就话到啦，喂同性恋系冇问题嘅，要合法嘅，食大麻系冇问题嘅。当你系议会里面嘅议员，你系基督徒，你会唔会赞成呢啲议案呢？但系好可能有啲基督徒嘅议员，为咗要攞选票，为咗唔得罪人，呢、这个同圣经里面系好唔相同嘅一个原则，但系竟然会投咩啊赞成票？咁嘅时候，你估佢得唔得到神嘅祝福啊？所以我见到有啲嘅基督徒嘅官员，佢哋甚至我怀疑紧我哋讲嘅嘢，佢对唔对自己良心？因为有啲嘅说话好可能咧，系同圣经嘅原则或者公义咧系相违背。所以如果你系一个懦夫，你系中意人嘅荣耀同埋喜好，拥护自己嘅地位嘅时候，往往你就唔会站喺神嗰边。所以今日我哋要好小心。我哋唔可以嚟去做一个隐藏嘅基督徒。好啦，咁但係有阵时我哋却係有心无力喎。主耶稣喺客西马尼园受捉拿之前，佢都已经同门徒嚟去宣讲咗 是要受苦受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廿四节，我大家都好熟悉啊。耶稣话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亦都讲得好清楚，佢要死，但系因为佢嘅死而带嚟俾更多嘅人得咗呢个嘅新嘅生命。呢度系廿四节，系咪？跟住冇几耐，耶稣就宣告佢嘅死亡。佢同门徒好坦诚嘅分享佢内心嗰种嘅挣扎。第二十七节，佢话：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耶稣说：我心里面好忧愁，我都不知道自己要讲啲咩嘢。我諗喺呢刻里面，每一个嘅人都好深体会到主嗰种嘅心情上面嘅伤痛。好啦，到耶稣去客西米利园祷告嘅时候，耶稣竟然嚟得去向佢嘅门徒呼求，叫门徒嚟得同佢一起警醒。好啦，我哋一起嚟去听马太福音26章的第38节，好吗？第38节。 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你有没有想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的耶稣基督，在这一刻里面，他心里面是几咁的沉重？他跟门徒说：我好忧伤，甚至惧怕。他呼求门徒跟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警醒？主耶稣不是要求门徒帮他一起去做事，但是今次他发出这个呼求，但很可惜，门徒是愿意的，但他们心里面忧伤，与主同样的感受到难过，也都经过一整日的工作，他很疲累，他们在祈祷，但是祈祈下的时候呢，他们是睡了觉。耶稣来到的时候拍他们，问他们：你们岂不是可以同我警醒片时吗？好啊。于是他又再祈祷。但你记得犹太人祈祷多数是站在那里嘛，但那次他们是苦伏在祈祷，结果祈祷不是睡了觉咯。这样的时候连续两三次都令到耶稣失望。后来耶稣跟他说：时候到了，我们去面对前面的挑战。但是耶稣跟着讲了一句说话，是好深体会到耶稣对人那种的体谅关心。耶稣怎么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是不是很宝贵？我自己成日都讲呢，会不会基督徒呢最常用就是这句说话，次次我们衰了呢就跟神讲：神，你知啦，我心灵愿意，但我肉体软弱啊，咁样。请你搞清楚，弟兄姊妹，呢句说话唔系你嘅藉口，而系神亲自为你作出判断嘅。呢句说话系耶稣讲嘅，唔系你自己讲嘅，系耶稣体谅嗰班嘅门徒，所以唔系我哋成日攞呢一句嘅说话作为藉口嘅。不得不承认，有阵时我真系会有软弱。我们要面对可能沉重的工作，可能我们家庭的压力，有时我们会有这一份的软弱，我们很想亲近神，但我们缺乏了这种时间或者体力。但你说：喂，我经常挂着上网打机看不同的网址，你就不要再去讲我心灵愿意肉体软弱。这样的时候，这个是由神作出这个的判断。你看主何等的恩赐，他虽然失望，但他没有责备，他知道我们的困境，他更加知道门徒是会有所改善，所以没有苛责。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离带去话到我心灵愿意，我们是要努力的。好了，另一方面，第四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被逼走上。怎样被逼走上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23章的第26节，我们来到听这段的经文。 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找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咁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先。第一呢，就是耶稣是受住好不公平的对待。你唔好忘记耶稣被捉拿去喺客西马利园之后呢，就去咗大祭司嗰度呢，係半夜开审喎。 哇！我谂英国、美国、香港好多嘅国家嗰啲法庭咧，包括中国嘅各法庭咧，都唔会夜晚开审噶嘛。几时先至会夜晚开审啊？系包公嘅啫嘛，包公系夜审国怀嘅啫。咁其余啲就唔会夜晚开审噶嘛，啱唔啱？好啦，但佢哋竟然系半夜嚟带去审判耶稣，跟住嚟要虐打耶稣，呢、这个系好唔合理噶。又打耶稣，又吐唾耶稣喺耶稣块面上边啦。跟住佢哋冇权有杀耶稣，因为佢唔可以判耶稣有死罪。于是第二朝又押咗耶稣咧去比拉多嗰度，咁咧系当时嗰佢哋嘅特首啊嚟带去管理住佢哋，就叫比拉多嚟带去审判佢啦。耶稣跟住嗰一段日子里边，后屘又送去希律，佢系非常疲累嘅。后屘终于被判有死罪啦。咁啊，其实耶稣咧系被以言入罪嘅啫，即系啲人就诬告佢，话佢咧想搞独立，要作王，但耶稣从来冇做过呢样嘢噶嘛。好啦，耶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原来当时每一个罪犯咧系要自己孭个十字架出去城外边嘅刑场嚟被钉，然后沿途咧有人就观看，有人哋嚟带去耻笑，有啲人掟石头，有啲人咧阿爸阿妈教仔啦，千祈唔好好似佢咁啊，如果唔系第时你就死噶啦咁样。咁但系耶稣佢嘅体力不支就跌低咗啦。咁而当时罗马嘅法例就系罗马兵丁系有权噶。佢叫人哋帮佢做嘢，啲人就唔可以拒绝。佢将啲长矛摆喺个人嗰个嘅肩头上面，呢、这个人就被征召咯。所以呢一个嘅背景，大家就明啦。耶稣话：敌人叫你走一里路，你就要走两里路，就系呢个意思。哎呀，好不幸，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仲系喺乡下嚟嘅，因为嗰时系逾越节，谂住入城过节，佢一齐好似其他人咁嚟去睇热闹。点不知耶稣跌低咗之后咧，个兵丁就攞嗰支矛枪等你嘅膊头上面，就要去代佢代耶稣啊，有咩呢个十字架？大家可唔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呢个古利奈人西门被征召嘅时候，佢有咩嘅感受？佢有咩反应？如果佢识唱以下呢首歌，佢一定会唱呢首歌嘅。何必偏偏选中我啊？哎呀，点解会选中我呢？咁多人好拣唔拣拣我？佢会想下，我喺乡下储咗好多钱出嚟预备嚟到系去过节过睇大节，哎呀，我嚟睇人哋嚟到系去点样被钉十字架，竟然选中我，佢一定好嬲嗰啲兵丁，但系都好憎耶稣，系你累咗我嘅。佢孭十字架嘅时候点啊？一定俾人笑啊！好多人会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哎呀，惨咯！佢应该嚟到睇热闹，而家要孭十字架，哎呀阴功咯！即系有啲嘅人，你知道就会咁样冷嘲热讽噶嘛，会好唔可信。但系后屘呢个人系点样呢？如果你留意到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里面咧，保罗尼大佢讲咩咧？佢话到又问在主里面蒙拣选嘅老夫，佢嘅母亲，佢嘅母亲就系我嘅母亲。老夫系咩咧？原来系西门嘅儿子。咁我冇打出嚟，喺《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嘅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就记载咗当时教会差派一啲嘅领袖出去出边宣教，喺呢个名单里边有一个叫做尼结嘅西面。嗱，留意到西面咧就系等于西门呢个唔同嘅写法啫，尼结系好黑咁解，古利奈人就系黑人。咁好多人就话到呢个尼结嘅西面就係当日同耶稣背十字架嗰一个嘅西门。吓，点可能佢会信耶稣呢？其实好简单嘅推理大家就会明啦。当西面你有孭呢个十字架去到刑场嘅时候，佢唔会抌低即刻走啊，佢梗係唔会啦。係你累我要钉十字架，我就睇下你点死。佢一定系最企喺最前啊，嗰啲握手位啊，嗰啲最前嘅位里面你有睇耶稣钉十字架。但睇见咩？耶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有咩情景啊？本来系正午嚟嘅，但突然之间天地昏暗，系咪？然后磐石裂开，大自然嘅景象产生变化。但最深令佢触动系咩呢？耶稣喺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说话系乜嘢？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佢竟然见到耶稣为钉佢嘅人嚟带佢去祈求，咁呢个一定系好触动佢嘅心。当一个嘅强盗同耶稣讲：，当你德国降临嘅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竟然话：，你今日就与我同在乐园里边。一个被钉十字架嘅人，竟然仲发出呢个应许。如果呢应许系假嘅时候，佢点会发出呢个咁嘅应许？我谂好多嘅场景系触动到佢嘅内心。跟住后屘耶稣复活嘅时候，于是佢被改变，后屘就成为教会里边嘅领袖。十字架原本系羞辱，后屘佢系成为佢嘅荣耀。死亡变成为永生，软弱变成为刚强。因此你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咁嘅经历？你系被逼嘅。特别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即是父母是信耶稣的。第二代基督徒有时候被逼回去教会。特别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就不想回的了。有时候父母会不会逼他呢？有时候我想父母又说，哎呀好了不要逼他。但我很奇怪。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都有些强逼的。你的仔女十几岁不读书，你逼不逼他读书啊？逼不逼他做功课啊？但是为什么你不逼他去面对信仰呢？当然我们不是强力的去压逼。我哋要循循善诱，要分享，但你唔好忘记呢个压迫，可能佢当时唔中意，但系第日佢会成为佢嘅祝福都唔定啊！记唔记得？当我啱信耶稣嘅时候咧，我咪俾同学笑嘅吓、啊，我终于承认自己身份嘅时候，啲同学就笑我咩？传教士啊，我系好唔中意噶，我呢咁嘅花名，我点知而家谂唔到咧？嗰班唔信耶稣嘅人有先知嘅恩赐。佢嗰時已經知道我會去傳教咯，我都冇諗過嘅，係咪先？我今日要做咗基督徒，做咗傳道人啦。好啦，就算我做傳道人都好啦。當日神呼召我要奉獻自己嘅時候，我係唔願意嘅。我覺得做牧師、做傳道人咧，又冇精識，又唔係好高人工，又辛苦，唔好搞我啦。我又少年得志，揾到錢，我點解要去做傳道人呢？但係神嘅愛嘅催逼底下，我終於嘅嚟到走上。我开头觉得是一个好像我为神牺牲很多，但绝对不是咯。原来是神为我摆上了一个祝福是更多。我以前觉得不好的事，但是原来是祝福来的。所以有时候勉强原来是有幸福的。所以西门他来得是去被逼走上呢，原来对来讲是一个祝福来的。求神你要帮助我哋。当然我想讲，我哋嘅勉强我哋嘅孩子配偶去认识神嘅时候系要有智慧咯。好啦，第五个方面就系迟钝嘅同行。主耶稣佢未死之前就已经宣告佢会受死，但系会讲复活㗎嘛。咁而后屘耶稣复活之后就向唔同嘅人显现。其中有一件事我想抽出嚟大家去分享，系好值得我哋嚟带去细味嘅。有两个嘅人就由耶路撒冷在以马五斯的路上面去一个嘅村庄，耶稣就向佢嚟带去显现。当佢嚟到显现嘅时候，呢班人啲咩嘅情况呢？好，我哋一起嚟睇路加福音24章，我哋咧嚟带去睇第19节到到23节。嗱，之前佢就讲到咧，耶稣同佢哋一起行嘅时候，依家佢哋只眼睛迷糊，认唔到耶稣、哦。好啦，咁耶稣仲问啲呢啲咁唔开心啊？啲人点样回应呢？我哋听第19节到第23节，好冇？ 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呢班嘅门徒咧，即系呢两个人啦，即系同耶稣一齐同行，但系认唔到耶稣，可能耶稣嗰阵时嘅样咧系有少少嘅唔同啦。咁咧，但系咧，耶稣问：做咩咁唔开心啊？话冇啊，今日咧你唔知道发生大事咩？咁啊，耶稣已经死咗啦。唉，跟住佢讲，我哋素来嘅盼望咧就系佢啊。路加福音24章第21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咁而家佢哋嘅希望已经幻灭，系咪喺一个漫长嘅黑暗里边？佢哋感觉到灰心，但系唔好忘记，主耶稣多次讲佢会三日复活噶嘛，系咪先？而且佢都听到有啲妇女讲话耶稣已经复活，不过佢竟然唔信，佢哋嘅信心真系好迟钝。于是耶稣就责备佢啦。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迟钝不是没有啊，耶稣就说为什么你们这么迟钝呢？这样。但是耶稣不是只是骂啊，这个只是我们学习骂人容不易啫。跟住耶稣就教导他们啦。我们一起来听路加福音24:26-27两节好吗？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耶稣不是只是责备他们，耶稣就教导他们，跟我们分享这个的天国的预言，就是由摩西到众先知讲到尼赛亚的受苦复活呢，都逐一逐一讲解，行行从行行，终于入到村了。他们一起来，但是入了间屋里面，啊，这帮人都很好客，就招呼耶稣呢跟他一起来，但是去吃饭。好了，当我们一吃饭的时候呢，耶稣呢就吃饭的时候就拿个饼擘开，当他一擘开的时候，他们突然认到，咦，这个不是耶稣？叮那是我配音的，原本是没有的。那为什么呢？他们会来到认到耶稣呢？大家有没有想想？为什么？因为耶稣擘饼嘛，是不是？哦，是哦，耶稣擘饼的时候呢，即是耶稣是什么呢？就是来带去分派圣餐啦。今天我们有没有圣餐啊？好啦，如果你留意到嘅时候，当你分派圣餐嘅话呢，就以为係咁样就係错啦。原来呢两个人唔係十二使徒，即係唔係耶稣嗰十二个嘅即係揀选嘅人，佢只係门徒啫。咁点会认到耶稣啊？见到有一次耶稣呢擘好多次饼添啊。耶稣用五饼二鱼使到几千人得到饱足啊嘛。耶稣不是抹一个，可能耶稣是抹很多个人分给门徒 去派嘛。所以当耶稣一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认出耶稣出来了。所以记住，如果我们跟神有交往，虽然我们有时迟钝，但圣灵都会来带去提醒我们。跟着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好，大家一起来带去看路加福音24:32嘛，第三十二节。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看得到好宝贵。当耶稣同我们讲解先知的预言的时候，他们那一刻里面没什么特别的。但是现在回想回的时候，咦，是哦，那时候他跟他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岂不是很火热吗？就产生了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很想提醒你，鼓励你，要好好地研读神的话语，每日亲近神。当你来带去读神的话语，那一刻可能你未必即时有什么感受。我想问你，你会每一次吃完饭之后就说，哇，我精神爽利啊，好劲啊，这样是没有的。反而你吃完之后，好眼瞓啊，你拍完丸仔呢，你就可能好嗨添。但是那对你没益的嘛。但是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元素。圣灵可能透过你过去所读的经文提醒你。所以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回这两个的门徒听到耶稣的讲解，第一突然之间想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火热。但是还有一样，我们要学习这个门徒。当然不是学习他的迟钝了。你留意到当这些门徒来带去一认到耶稣之后，但耶稣突然之间不见了嘛。记得24:31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哇，好多人惊喎、哦。叮，认到耶稣，但是耶稣不见了喎、哦、闩埋门㗎喎、哦。都是我配音的。咁你留意到的时候，但他们跟着有什么反应？他们即刻做一样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我 我哋一齐嚟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嘅第三十三节咁啊，三十三节。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他们即刻起身翻耶路撒冷，就不是在途中那里遇到他们。如果你看的时候，我们去到耶路撒冷里面，就找到这十一个门徒和这班人还在聚集。好像很简单的经文，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计一计数先。他们黄昏日落日头平西的时候呢，才开始去这个村庄。他们去到这个村庄的时候，还要留耶稣在吃饭。好了，吃饭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八点零九点钟了。好了，后来这件事完了之后，吓，原来耶稣他们要回去。即是说八九点之后他们要回去。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他们要走25里路，大概是行四个钟头到。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没有街灯的，夜晚黑没有人行街的。你住在美国或者住在英国或者一些欧洲的地方，你如果住那些是住宅区的时候呢，夜晚黑是很少人出去的。我女女呢都在这里呢做过呢两日呢那些即是 part time， 夜晚九点钟放工，我都要走出去接她。因为为什么呢？路上边冇咩人㗎嘛，咁我梗要去保护佢啦。咁嘅时候，所以你要留意到佢哋呢係漏夜赶程行四个钟头，但其实佢已经行咗几个钟头去呢个村庄，返返转头去同使徒们分享佢哋呢个经历係何等嘅宝贵。当我哋经历到主嗰个嘅复活，主嘅恩典，我哋乐唔乐意多啲嚟同人哋嚟分享，甚至愿意来到付这个代价呢？当他们分享的时候，突然之间又出现了一件事了。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第三十六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在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真是平安啦，惊啊。我闩埋门，佢哋讲讲嘣一声，嘣又系我配音㗎喎。突然之间耶稣喺佢哋面做咩呀？点解耶稣会突然之间出现㗎？耶稣就即刻安慰佢哋，愿意你哋平安。今日当我哋同人哋嚟分享信仰嘅时候，请你记住，神系同我哋喺埋一齐嘅。我哋会从神里面得咗呢份嘅平静安稳，得咗呢份嘅能力。今日会唔会有时我哋都系信心迟钝，有时我哋系有心无力。但如果我哋平常系能够有好嘅关系同神，每一日或者恒常地都有灵修听神嘅说话嘅时候，纵使可能我哋嘅软弱，但都唔会维持好耐咯。正如彼得三次唔认主，但系后尾咧，佢都能够喺众人面前有确认佢嘅身份，甚至官长逼迫佢唔准去嚟，但系去讲道，但系佢都仍然嘅嚟去宣告，甚至佢要坐监，但系佢唔觉得系一件痛苦嘅事，系咪？所以如果我哋平时能够同神有好嘅关系，纵使稍为迟钝，但系喺圣灵嘅启迪底下，我都会好快嘅恢复返我哋嗰种嘅能量，神会帮助我哋。所以求神有帮助我哋。好，最后一个好简单嘅小结。我哋睇到几种嘅人。第一种就係半途而退嘅。因为冇好嘅根基，佢哋冇一个心理准备我要付代价。好可能因为咁嘅缘故而半途而退，佢得唔着呢个嘅救恩。因此我们会有懦夫的信仰，我们不敢去见证主。当我们不能够见证主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得到神的祝福。不要忘记主耶稣说，你在地上不认我，我们在天上都不会认你。我们不能够隐藏我们的身份，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身份会有压力，但这个压力会成为我们的动力和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会有心无力，但是我们的神会体谅我们。你哋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软弱。但请你记住，呢个由神嚟评价，而唔系我哋嘅藉口。我哋要靠住神嘅恩典再一次站立起嚟。因此我哋系无奈嘅被逼走上呢条十字架嘅路，或者侍奉嘅路。但系唔好忘记，原来你当日认为系被逼，但原来对你嚟讲系一个祝福。而 原来一个是无比的恩典来的，我们可以来服侍神的时候，纵使有时候我们是会迟钝的来到跟随主，但是在我们过去和圣洁立宝的关系，圣灵的提点底下，我们是容易会再一次复苏，求神你要帮助我们。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我们去跟从主的脚中而行，就好像这幅的构图沙滩上面的足印一样。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原来不是只是我们去跟主，甚至困难里面是主扶住我们，抱住我们行这条路，是主与我们同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受苦节、复活节的前后，看看当日那群人怎样跟随主，给我自己有警醒，让我们能够专一跟随神，同神建立好的关系，以致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丽，更加蒙神的恩典和祝福。